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你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與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不是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高铁啊，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咁啊，頭先剛才嗰只歌係 Ashley Steele 啊，《Last Christmas》啊，咁啊，一個做過 High School Musical 嘅一個 真 係金髮女郎 播翻呢只歌 啊，係啊，每年都要聽翻下呢啲歌嘅。咁啊，翻嚟啊，講下啲發生喺廣州嘅事啦，順德 咩事啊？ 呢個禮拜就有位不幸嘅男仔。咁啊， 我你应该咁样讲先， 系点样？ 你俾港女打14巴系一个恩赐嚟。如果你识得呢啲，你识 系啊？如果你识得呢条女啊，打14巴都冇乜所谓。 小事啊，小事一桩。我哋即系 哦呢、這个啊呢、這个就呢、這个男仔咧就俾个女朋友咧就爆咗4啤酒樽。 不如咁啊，等我讲下啦。 同埋2玻璃杯。 因为女友挂断女友电话，顺德一名男子被女友连续用4啤酒樽。2玻璃杯爆头，在近1小时的殴打之中， 咁我觉 得谢明， 你讲埋先。 谢明野蛮女友还用玻璃碎片多次刮男友双臂，以致男友需要缝超过40针。讲完， 讲完啦。由嗰条女爆鸠你第一个樽开始，你就屌你老尾揾翻一个樽爆鸠佢块面啦。 唔系啊，我就系讲样嘢，你唔识还。 佢还唔到拖啊？ 点解？ 识还拖咁啊？你 唔系佢还唔到拖？ 点解咧？ 咩啊？咁我喂佢条女可能好打咯， 黐捻线，你唔会俾人挨打噶嘛？你唔会俾人屌你？喂，你幻想一样嘢嘅系，你鼻同咩都好。 你就系、是、如果你试下识一件重庆嘅女仔咧，你就会知道咧，喂，真系未必还得到。 唔系你拣啲奥运金牌举重嗰啲，你又冇捻得讲啦，即系你又抵捻 好快， 你又抵捻死啦，系咪先？咁但系你身手极都好，老实讲句。 喂，俾人打咗1小时，你唔还 你失惊无神，俾人爆咗，咪爆嗰个樽，睇你爆边度啊？你第一个爆落个头度嘅，咁你开始积云啦，再连嚟锡3，跟住然之后仲有2玻璃杯，先再刮你。喂，你真系冇还拖有乜咁出奇啫？冇，我咧冇乜问题。 我就咁睇嘅， 系 我就咁睇嘅。 即係你大家有冇睇到無間道啊？嗰啲卧底片啊， 睇過 卧底片啊， 嗯， 即係個卧底咧係唔會殺人噶嘛， 啊， 明白？嗱，點解呢個男仔唔還拖咧？ 嗯， 因為呢個男仔 係卧底嚟噶， 卧底嚟噶， 佢喺工廠入邊係做卧底， 係啦， 係啦， 呢個男仔 係 個身份其實。是喺呢家喺呢间公司嘅富二代嚟噶。 唔系佢首先佢喺工厂咧就做个类似普工咁嘅嘢。 系啦， 但系咧就系、 是、 身份咧就 系、 是、 就是、老细个仔。 听讲话即系家财千万嘅个老板，个老豆。 系啦，佢系卧底嚟。 系啊， 卧底梗系唔可以表露身份啦， 系 俾人打先得噶嘛。 咁、那个女仔嘅身份都要讲埋嘅。 老仔咧系个女仔咧系嚟自省内。省内即系广东省内啦， 女仔嚟自汕头嘅， 汕 头妹嚟嘅， 广东省咯， 吓、啊， 广东省都唔系汕头， 咪汕头妹啊嘛，咁咪正常嚟讲明， 一间著名嘅高校， 嗯， 咁有几著名 嘅大学生嚟嘅，大学生嚟嘅 ，OK， 哦， 吓、啊、 ，OK， 个女仔就叫小丽， 系小丽， 系 就是、小丽， 小丽， 咁诶个男仔咧就叫做阿杰，李连杰， 系唔系杰斯啊？ 梗唔系李连杰啦，叫阿杰啫， 阿杰仔，呢 个杰仔， 系啦 ，OK。 咁啊，两个人就拍咗拖，大约一年半年到啫， 嗯， 半年就一年都未够。咁、 嗯、 啊，跟住就后屘拍咗拖之后啦，个阿杰仔就发觉阿小李咧就好烦嘅，就成日打电话俾佢，即系工作时间又打俾佢啊。咁、嗯、啊，打俾佢咧就 咁爱你表现嚟噶嘛， 唔收线嘅吓。咁、啊、然之后就发生爆头嗰单嘢嗰日咧，就系又系因为阿杰仔就开紧工啦，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就小李又打电话嚟啦，又唔肯收线，咁佢就减咗吸佢先， 系啦， 吸咗佢线之后咧，吓咁啊吸咗佢线咧，就佢工作系喺顺德，跟、住然之后咧就成日要去汕头揾佢啦，咁啊话佢即系富二代先得噶，咁、啊放咗工，跟住然之后咧就 夜晚翻去啦， 唔知揸车坐车啦，赶到好捻远嘅大佬，顺德就去汕头啦，咁、啊去学校宿舍揾佢啦。啊！入门口咁啊，然之后咧，小李就爆鸠佢樽啦，系、啦，咁啊就连续爆咗四个啦。 即系咁讲嘅，其实咧，阿杰仔就咁讲嘅，佢话咧，其实咧当日咧，我去赶住去搵啊呢个小李咧，其实我谂住同佢分手啊。 嗯， 啊未讲之前 系 就俾人老呕一个钟头咯， 系 咁样嘅，话俾你听 啊。咁佢而家呕完就入咗医院啦。咁、佢后屘呢个杰仔系好好仔嚟嘅。咁佢后屘到最后咧就系、佢就唔决定就唔控告啊小李啦。咁、所以小李咧就喺公安所度咧就放翻出嚟嘅。 咁、小李就 唔担保啊。嗱，话俾你听， 唔担保冇啊， 唔担保再呕过 啊。好似龟咁啊，话 唔系啦，因为咧，即系咧，我哋都讲好多次呢啲咁嘅嘢，即系话俾你听，有时咧。试过其实最近咧东莞发生有一单咧，唔系讲笑噶，真系噶。嗰、个咧就系、 我哋讲呢单嘢都唔系讲笑噶。 我知啊，另外一单其实都系咧，你唔好以为入咗医院啊或者咩已经安全啊。最近有一单咧就有个男仔咧就系、又系即又系一对情侣啦。咁、女仔提出分手啦，个男仔即系又系唔肯放手啦。咁跟住咧就喺出边袭击佢，即系出边已经袭击佢一次。咁、然之后咧就。拉咗啦，后屘又唔知点样又放翻出嚟啦、但个女仔咧就因为被袭击咧，跟住佢就喺 医院 啦，喺东莞啊，唔记得边个镇我就唔记得咗。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再攞把生果刀， 去医院搵翻个 去医院入边、 捅鸠佢 几刀，捅佢死为止。咁、然之后咧一路捅咧，哇！大佬姑嗰啲姑娘啊、医生啊，全部 stop 唔到嘅。 扎啦！ 啊，咁啊，即系发生完，哇！嗰、个凶案现场咧，屌你大佬，成个病房咧乱七八糟，即系唔知做乜嘅，即系我哋都讲过呢、這个，即系一个好奇特嘅现象嚟，即系喺内地 啦。咁啦，不如我哋讲翻呢单新闻啦，好唔好？咁呢个女 或者用暴力啊，就 呢个女友咧就见到呢、這个呢条仔未讲分手之前咧就爆佢、爆佢四个波酒樽就两个玻璃杯，跟住喺个毫无反抗底下咧，咁系咁打咗一个钟头啦。咁期间咧，阿杰仔咧就有一个朋友就打电话嚟嘅， 系 咁阿小丽咧就抢捻咗个手机，就 两 手机边讲捻咗个，我打捻死阿杰啊我要， 哇！但系佢系爱佢嘅。 即係好多時好多情好多呢啲咁嘅 case 都係呢，其實佢越愛得深呢，越打得勁嘅，所以我就睇你睇你夠唔夠膽上去溝女， 係啦， 係啊，即係你真係真係冇 錯。咁你講完，因為佢好多港女嘅特質嘅， 係 跟住呢，佢仲拍低咗阿小傑俾人打，俾我俾條女打嘅樣呢， 係有視頻啦， 拍翻俾 send 翻俾嗰呢條仔喎。 通常啲傳道服務嚟㗎啦，即係稍後要上 Youku 㗎嘛呢啲。係 啊， 係啊。 咁啊，今日啊，因為嗰陣拍緊嘅時候，阿傑仔咧應該唞唞啦，係咪先？ 嗯。 就諗住走咯。OK， 咁啊，小李咧走去廚房，唔知係咪廚房啦，定住係宿舍啦，攞菜刀啊！屌你老母仔，諗住就斬鳩阿傑啦，咁啊，佢就真係奪門而去啦，跟住就一日走去報警。就係跟住就送咗派出所，跟住就阿傑仔呢就俾人送咗醫院啦。咁初步診斷佢呢就有啲腦震盪啊。跟住其實應該係傻撚咗啦。 梗係呢爆四個樽唔震盪唔係話。係 啦 大佬。 咁呢就雙手呢喺手裏面呢就縫咗超過40針。 係。 咁就兩左手啊，呢個再叫左手啊。右手兩條外筋呢都俾條女割斷咗嘅， 咪算係咁㗎啦， 算係咁啦， 即係佢冇切你啊， 唔係啊，我算係咁㗎啦，香港嗰、那個， 哦， 我死你14巴， 呢個我都算係咁啦，起碼冇死到啊，或者譬如話冇淹咗你啊咁樣啊 ，OK 啦。 如果呢條女唔係諗住拍 YouTube， 即係唔實話啦，係咪先？唔係諗住拍 YouTube， 就攞嚟揾想揾都斬死佢㗎啦。個男仔唞唔到氣啊嘛，因為個呢條女攞住個。手機跟住拍 YouTube， 唔係拍優酷，俾佢朋友睇翻啊嘛。如果唔係嗰條阿傑仔冇得回氣啊，佢先可以奪門而走啫。咁如果一繼續打緊，完撚咗啦。所以14巴嗰個真係算數啦，唔怪得14巴嗰個男仔真係咁愛嗰條女，好嘢嚟㗎，嗰條女真係好嘢嚟。14巴 嗰個，但係真係好多呢啲嘅，個禮拜都有啊。 但問題係點解打一個鐘頭都未死？ 吓、 啊！理论上屌你咯，打咗都嚟死得啦。 我反而觉得个问题系点解打一个钟头都唔捻还拖。 我就咁讲，阿杰斯讲咗啦，恨鸠咗你个头啦嘛。 即系还你晕啦嘛，可能。 就系点解咧？你还唔到拖，我继续打你一个钟头，你唔会死。 唔系你第一下俾人搏，你第二下只手就揞噶啦。 唔系你一睇呢、這个， 你揞落去，喂！屌你老尾，你揞落去嘅时候，你望捻到，你唔会即系迎面。哎呀，屌你搏救我啦！ 再 讲 啊，你睇呢个杰真系富二代嚟噶嘛？平时都娇生惯养噶啦，即系第一定睇个款應該，应该即系我哋咁样理解咯。即系你我谂佢都系一啲即系唔系话好硬净嗰啲人啊，又唔系话平时好挨，又话挨得苦嗰啲，唔系嗰啲人嚟噶啦。即係咁你，我覺得好容易理解啫。 我就可以 爆幾個樽。 我唔知阿小傑係咩身形啦。咁呢位小李呢，咁就一米六五高嘅，一米六五高， 同我差唔多咯。 好高㗎嘛， 唔係好高啊， 係咪先？ 同我差唔多。 打贏你先，阿丁，你覺得 一定打唔贏？ 係咩？ 一定打唔贏。 OK， 試下啦。 一定打唔贏。 十四巴你都肯忍到咯，或者你睇 成咁啊？潮汕妹啊嘛又。 好你阿木，潮汕妹啊， 啊 男人先恶噶啫嘛。 潮汕嗰啲麻甩仔，你睇下嗰啲，咪得把口，又系啲女，啲女唔同噶，好抽好多嘅。 系啊， 嗰、那个你嗰个真系，我咪就呢间仔，啲仔就真系唔抽得啦，啲女又好抽得，啲仔就话见你一镬打你一镬咁啊，净系识讲噶啫嘛，屌真系。 系咪系咁啊？ 系噶。 服唔系咯，成日谂住。 唔系我听好多次啦，系啊。 我唔知喎， 喐手未试过啦。 系咯， 就系咁啊。 唔系。O K， 仲有咩讲？ 仲有咩讲啊？仲有咪讲下另外一单啦？仲有一单系最近喺南都睇到嘅，因为都系年尾，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一啲关于 圣诞好去处， 就好去处啦，或者就系即系年近春节噶嘛，内地人应该去旅行嘅旅游景点啊等等啦，咁啊最近好多呢啲咁嘅新，即系好多呢啲咁嘅新闻报道嘅，即系都咁啊最近就睇到一个几得意啊，咁啊个标题叫做境外旅行嘅如此技巧咯，即系我睇呢个又系几得意，咁佢就其实内容咧，佢就系教大家即系。 出到國外嘅時候咧，人有三急三急啊，去唔好失禮啦，咁同埋就去各地嘅地方咧，就點樣去揾廁所啦？咁包括即係譬如話英國啊、法國啊、去德國啊、荷蘭啊咁樣咧，佢都好仔細咧，就話即係譬如邊度啲地方要俾錢啊，邊啲又唔使俾錢啊咁樣嘅。香港佢就冇講，屌你！咁但係咧有啲咧，我又覺得嚇，唔係有啲咧，我就覺得就幾得意嘅，即係同我去過嘅地方有啲唔同啦。譬如佢講喺凡爾賽啦，佢話凡爾賽廁所要收費嘅。咁但係咧，我最近都去過啊。咁我 邊間凡爾賽啊？ 凡爾賽宮啊。 哦，得我。得， 咁啊！但我又唔发，我从来冇，我冇印象记得呢个凡尔赛宫嘅厕所系要收费。咁当然你梗系要，即系要入咗去入边先啦。咁但系呢个又同我自己嘅亲身经历有啲即系有啲出入啦。咁同埋就系，譬如话有啲佢教大家去厕所嘅方法咧，我啊觉得都系有商榷嘅。譬如佢话。作為一個最普通嘅常識，一般出發前咧就要盡量咧酒店解決如厕嘅問題啦。 好正常啊，一樣。 咁呢個好正常。咁嘅如果遇到內急想揾免費廁所，咁佢話咧就請選擇市政府大樓或學校啊。咁啊去歐洲 學校？ 係啊。 哇！你咪白種人啦。 你聽埋先。咁啊就去歐洲各城市政府大樓或者公共學校，一般都係會揾到免費嘅洗手間。咁、 okay. 啊其次咧就去教堂喎。廁所一般喺教堂側面咧，面向辦公室嘅門嘅。 呢、 這 個好正路啊！ 入邊嘅。 係、啊、 標誌就唔明顯。再次。凡是大，佢话咧，仲有咧就系咧，佢话咧，凡系一啲比较大嘅超市咧，你都可以咧有揾都有机会咧系揾到啲免费嘅厕所嘅。咁啊，仲有啲咩地方咧？如果周围有医院，厕所咧都系应该系免费嘅。咁啊，直接咧就入去就最就得噶啦。咁啊，此外。歐洲咧就好多博物館嘅，你亦都可以去嗰啲博物館嘅廁所，就係、是、使用嗰啲廁所。呢段嘢咧，我就覺得真係有啲問題咯。 我咁講我最大嘅問題先。 你講， 大型超級市場有廁所， 係 我明白嘅。 嗯， 佢係話明得大型嘅超級市場啦。係，你幾多？你揾間廁所都係幾多難嘅咯。都好撚大型嘅，你知啲國內唔係啲外國嘅超級市場好撚大噶嘛？ 係， 我由 A。睇呢个标志去到 B 个厕所度，我谂已经赖捻咗， 错 系咪啊？ 错， 唔错，咁你讲？ 对中国人嚟讲，嗰啲真系只细啦。 咁啊， 你去惯高铁嗰啲，喂，嗰个忍耐能力系好劲啊！冇啊，冇，起码行半粒钟，系咪先？我又唔捻信呢、這个，外国嗰啲超级市场大捻过呢、這 个 国内嘅高铁啦、啊，行十分钟嘅问题真系不大嘅、okay ，即系我哋有可能赖咗、啊，但系国内啲人系好忍得嘅。 学校 国中国人忍得系咪？冇、理由啊，真系 学校又有问题、啊。 唔系、啊、学校有咩问题？ 无啦啦行入学校， 唔系呢个咪就系问题 咯。枪击就系咁噶啦嘛，而家讲紧话即系。我谂欧洲美国一样嘅啫，讲真，喂呢、這个无啦啦嘅人走入间学校做乜捻嘢啊？ 唔系个问题， 你唔系谂住攞支枪去屌你老母数嘅咩？ 唔系， 答你一样嘢先。 喺度个问题咩咧？嗱呢篇嘢系教大家出到去唔好失礼啊嘛， 系啦， 系咪先？喂，大佬，你而家唔系讲，你唔系教紧一个半个中国游客、啊？喂，如果你话呢个 一团 一千几百万中国游客都系学你咁啊，跟足你个指引，喂，一冇厕所。我就去呢、這个 教堂 去学校啦、教堂啦、政府大楼啦、 医院 啦、啊、医院啦、啊，喂冇嘢啊话，咁你咪又系失礼外国人？即系如果你从呢个失礼唔失礼嗰个角度 睇啊，唔系我觉得系搞鸠外国人嘅呢啲嘢。 大佬，第日咁你稍后你见到就有啲新闻睇外国新闻就出嚟嘅。喂嗱，又到圣诞节啦嗱，大家咧就最各呼吁各大医院、教堂、博物馆、学校，全部将啲厕所锁埋佢，仲有就写住话人与狗不能入内啊。咁你又搞啲啊，即系外交风波出嚟啊，系咪先？喂，大佬今日喂，咁你又可以理解嘅、哦，大佬我开间。好細間，你知博物館喂，唔係間間都，唔係羅浮宮嚟嘅，好細間，有啲細過呢個 Regency 大佬。喂，大佬，一到聖誕節，日日 一千几百人之后嚟嗰度屙尿啊！我你屙完我仲要同你洗嘅，喂大佬你咪就屙尿，有啲屙屎啦，仲有倒痰啦，系咪先？哇，大佬又男又女又细路又老人家，系咪先？你屙完我唔捻洗洗啊？我每日洗洗到手软啦，咁系咪先？我一定删埋佢噶。 唔系，同埋讲个讲个， 我觉得呢篇嘢真系好啦奇特噶。 你咁样讲完出嚟，你都应该俾一啲解决方法。 唔系，等等先，等等先。等下先，讲咗资讲咗资料性嘅嘢先啊！头先讲学校嘛，我又咁样答你啊！你有几何喺大城市度你揾到学校啊？喺外国讲真，嗱，我问你啦，喺伦敦度 好难啊， 好捻难 ，OK， 一定好荒芜啊！ 屌你一定唔会喺松湾 two 嘅，我话俾你听，喺松湾 two 得你两间嘅啫 ，OK， 好啦， 真系。 第二样嘢，好啦，政府办公室 系， 即系我哋去欧洲就知噶啦。 系 咯，你够捻知道嗰间系政府办公室？ 唔系，仲有喂，你譬如你去到喂英国国会， 系 佢政府办公室啦， 你有两碌探手喺度噶嘛？ 知识点入去啊？ 唔通你嚟讲？唔通你讲？ 即系我啲奇怪呢条呢条写呢写呢段写呢篇文章嗰条友仔究竟有冇 仲有 欧洲噶 ？O K， 系博物馆你。 你要俾撚咗錢， 博物館係有機會嘅。 唔係，但你俾 大英博物館嗰啲唔使錢噶嘛？ 係 係。嗰啲咪嗰啲都係得嘅。 有嘅， 咪插入去咪就用咯。 但你有幾何？但有幾何有幾多個大英博物館啦？問心講。 係咁啊，有啲要收費啦。 有好多唔係係好撚多都收費啦喺倫敦。 收費你要排隊買飛噶嘛？ 係啦， 賴撚咗啦。如果咁講，所以你頭先阿刁文流問我有咩解決方法？冇噶。 冇噶， 照旧咯， 跟翻你自己嘅性子去做嘢，你嘅性格， 照旧啦。 我 就地而屙。 我睇完呢篇文章咧，我自己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喂，而家唔系每一年假期，系咪净系得中国有游客嘅先？ 嗯。 但系我啊，净系见到中国啊，只会先会有呢啲文章去教啲游客点样屙尿。你有冇见过日本啊？日本嗱、啊，日本有少少，以前可能都有嘅，日本都有曾经有试过，即系呢两个国家都会为咗个体面问题啦。 嗯、 但系整体上大部分即系世界各地，你真系揾唔到啊。譬如咧，喂，有喺英国，你会唔会见到有篇英文嘅登喺《泰晤士报》 嗯， 话我哋教啲教大家啊嚟紧啊点样 ？How to find the toilet？ in China 咁样系嘛，即系唔会啊嘛，又或者又 behave yourself 咁样，唔会噶嘛，大佬，即系咁我，所以我又话俾你听咯，喂，你中意点样屙咪点样屙咯，即系呢个系个性格嚟噶嘛，系咯， 就地就屙得啦， 咪冇问题噶，我觉得 成嚟噶嘛， 系咯，即系你觉得冇问题咪冇问题咯， 系啊，我都觉得冇问题， 唔系咯，即系 一路都系， 唔系咯，你系代表你自己啫嘛， 唔系你自己，你系中国人，你周围嗰个系真系冇问题噶， 系啊。 喂，我真系日，我又今日我八个钟头之前啦，而家唔知啦吓，九个钟头之前，我喺深圳嘅，咁因为我行过天虹广场咧， 嗯、 已经见到啲小朋友喺度，个妈咪捉个小朋友就咁街度屙。 唔系，同埋我话俾你听，整体上 由细到大培训到而家都系周街度屙噶嘛。 整体上咧，中国人去欧洲旅行咧，去厕所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 嗯， 因为点解咧？大部分中国人去嘅地方咧，可能通常咪 shopping 系。 好重要， 重要嘅。你喺 mall 度去揾， 一 定有厕所啦。即系餐厅同 shopping mall 系一定有噶。 嗱，介绍翻俾啲内地游客。 但系点解佢要写篇咁嘅嘢出嚟？做乜卵嘢？笑鸠自己啊！ 呢篇嘢咧，话 俾你听，叫你唔好随便屙尿咯。 我就讲呢篇嘢咧，就唔了解国情嘅。O K， 净系喺大陆香港先屙，随街屙尿嘅啫嘛。喺外国唔会噶嘛。 好难讲 啊！ 呢样嘢真， 你真系讲啊！ 哇！我哋香港礼仪之邦啊，开放你哋过嚟屙尿。 黐线咁，你嘅内地唔系外国嗰啲好空旷嘅地方，啲人即系我觉得喂，即系啲花草树木又多咁啊，屙毒尿即系应该都有。 系啊， 系啊，譬如海德公园咯，都会嘅。 嗱， 阿的讲啊， 嗱，介绍下啦。上个礼拜讲咗香港篇啦，今次讲下外国篇点样搵厕所啦。OK， 其实。各位去親所有歐洲大城市，行得去啲摩嘅好簡單。你想點樣揾廁所，真係好簡單嘅。入去啲名店度，你只要係中國人嘅身份，一定要講國語。OK， 問佢屎手井喺邊度？ 係啊， 嗰啲有咧。OK， 而家一定俾你屙。 服務好好，一定會好詳細話俾你聽。第二，甚至如果覺得遠的話，佢會開放埋佢員工嘅廁所俾你入去。OK， 一定。 定会嘅，唔需要担心啲喺边度屙尿嘅问题。 唔系十零廿年前咧，就一脚踢你出嚟。 系啦， 今时今日咧，你去晒啲 LV 啊、Gucci 啊、买车嗰啲地方啊，乜捻都得噶。 Channel 啊、Hermes 啊咁嗰啲啊，一定俾你恶。 Burberry 啊，就一定有人解答到你噶啦。 一定俾你恶。 系啦，系啦。第二样嘢，去啲高级餐厅度 ，OK， 坐低 ，OK， 你睇完个 menu。萬一辦人哋入去問佢個廁所， 喂，但你有 都一定會正。 你有冇見過有啲咧喺歐洲咧喺街度啲流動廁所咧入個 我見過 入去 咧，跟 住洞門自動打開咁，你就喺度屙噶嘛？ 見過係啊。 咁咪我喂，你有冇見過啲友仔咧係屙到咧？佢有時間限制嘅。你搞得耐呢屙下呢係啊，因为你入面唔熟啊，搞好撚耐呢你都未撚屙，一屙啊搞掂晒研究好晒啦，准备屙緊嘅时候呢嗰度门就打開。都有喎。係啊都有㗎。喺瑞士啊，喺欧洲好多地方。 伦敦 冇。伦敦唔多㗎。 伦敦唔多。 自动投币厕所就唔多㗎。 伦敦唔多。你话即係佢好似调返。 德国啊嗰啲地方就有啦。 调返转佢反而就有。即係倫敦又多啲好似街站式一個踎嗰啲，即係 OK 一個箱咁樣，好似電話亭嗰啲，咁嗰啲就多嘅喺倫敦度，特別係好近嘅就係球場附近啦，呢啲就咁，但係唔需要擔心， 唔緊要㗎，唔需要㗎，即係我可以話俾好多朋友，即係你成日好在意，喂點樣又話要體面係咪？屙督尿都要搞咁撚多嘢，我就係想調翻轉話俾你聽咯，喺歐洲好多地方嗰啲廁所冤崩難。人哋唔会话喂，哦嚟紧啊，农历年啊，将会有好多中国人嚟啊，喂唔好衰俾人睇啊，啲厕所全部要清洁好晒个人， 唔会噶， 睬你都傻啦，咪一样系咁，所以啊，呢种咪叫性格咯， 我哋中国人都唔会噶。 是 你蒸几次所有嘢都唔会㗎，我咩人走地就屙㗎啦。 係囉。 唔会㗎，文化嚟㗎嘛。 小个 我哋已经培植咗周家屙嘅文化㗎啦。唔好意思改唔到㗎。 係啊，生理需要啫，屙尿唔使搞咁多嘢嘅。咁啊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係咪咁啊，差唔多噶啦，咁啊，最后系啊，哇，三更半夜啊，又真系好大镬。咁啊，送埋最后一只圣诞歌啦，咁啊，呢只就好多，唔系大家都听过噶啦。咁但系一个我觉得好精彩嘅一个 Jingle Bell 嘅版本啦。咁啊，唱歌嘅朋友系 Natalie Cole 啊 ，sorry 又唔系 Natalie Cole 啊，讲错。咁啊，下个礼拜不信文道翻嚟再见。拜拜。 Everyone, Dasher, Dancer, Prancer and Vixen, and come on Comet and Cupid and Donner and Blitzen. And where's Rudolph? Rudolph!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er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n bobtai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Oh, what fun it is to laugh and sing. Sleighing song tonight. 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one horse open sleigh. Hey, 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Okay, guys, calm down. A day or two ago, I thought I'd take a ride. Soon my Mr. Right was seated by my side. The horse was lean and lank. Misfortune seemed our luck. We got into a drifting bank and then we kissed for luck. Jingle Bells, honey.